着玩具，一手拿着糖果，我长大后要做总统。长大要做科学家，慢慢长大以后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我才知道，总统只能有一个，慢慢我才知道，科学家也不太多。慢慢长大以后。